云居山里啊。老汉同朝主，臣拜天出先臣门下为主，使我征兵列国，看透世事，隐居山里。倒也逍遥自在，是木鸟亦好鸟，天还黄土难，我二人情意相投，时常一次饮酒谈情，这几里是他未到庄中前来，也不知为了何事。看见你天气也晴和，不免去到山前山后，一晚一番便没了。原来我是不同人，公公不错，你好。 Thank you. 是海远冲落了空， 将军不必于此，此事离韩氏不远，请讨韩氏一叙。 引水相逢，称号大叫， 此海之内真是朋友情啊。山柴西来水在东，山河如此不相得同，山河四海在同流人道，何处不相同。 您的家也 一个 花衣呀草过天穿，为人皇夫那独居丽阳山下，到我也亲亲，我有一好友名唤孟高虎，我二人时常往来，每日饮酒不寝，这几日家中有事未能拜访，看今日天气晴和，不免山前山后游玩一番便了。只有儿不惧梁山， 有在心。 Whoa. 方告然了。 啊， 你自己看来。 官人，这就是吴相主， 皇甫兄， 吴相主，亲父， 娘父， 就问将军引领日来广安。 今日一见，果然民不聊生。传陛下有日丧家之宣，我老皇甫兄称赞。 看 好 将军， 皇甫兄到此有何妙计？有我取关， 事到如今并无别计。看你二人面貌相似，就请皇甫官人扮作将军模样，前去教官，把官之人一见，必定的捉拿。那是趁乱之际，将军岂不混吃了赵官？ 只是连累皇甫兄受惊， 受惊失笑，只恐难免一顿暴打呀。不放我来救你，你要来呀？ 要不来的下面跟你去吧。 听众朋友，杨宝森等演唱的京剧《伍子胥》今天先请您欣赏到这儿，剩余的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 长安大戏院，长安大戏院， 听众朋友，

Thank you. 下面请听赵荣琛演唱的《闻鸡归汉》。